在你身找不到裂痕，无瑕完美，虽衣不蔽身，并未怕风，身体虽冰冻，并未怕风，呼呼吹紧。然而在你身找不到泪痕，无用言语，不需竞争，屹立永不屈，不风虽临，并未破损，坚刚本真。美丽美丽射着沉默里是顽强，能令我一生向往。凝望美丽射着今天奋力图强，求做到与你一样。能沉着去等，悲苦我独沉，常怀着自信不屈勇敢，独力去抵挡身边风雨浪，默默去等，不恐不慌。然而在你身找不到泪痕，无用言语，不需竞争，屹立永不屈，不风虽临，并未破损，坚刚本真。射着沉默里是顽强，能令我一生向往。凝望美丽射着今天奋力图强，求做到与你一样。能沉着去等，悲苦我独沉，常怀着自信不屈勇敢，独力去抵挡身边风雨浪，默默去等，不恐不慌。 美丽美丽射着沉默里是顽强，能令